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一篇，山蜃楼第五集。新慈咽了口唾沫，攥着手电过去，径直走到尸体脚底下，抬头看头顶上悬着的两只草鞋鞋底，觉得确实逼真。 全息投影现在倒也不稀奇，不少歌剧演唱会上都搞这个，但那种多少有点朦胧，跟真人还是有些差别的。这个也太真实了。 他抬起手臂，向着那人的腿抓过去。虽说会抓个空，但是看到自己的手从人的身体里直透过去，那感觉应该会特别难忘吧。确实难忘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有点混乱，像是被人一拥而上痛揍，挨得拳头如蜜醋雨点。心思已经分不清顺序了，他只记得这一抓抓了个十。 狗屁的全息投影，这他妈是实实在在的，你们靠我。 因为抓了个十，所以惊慌失措，继而控制不住力道。他听见破布撕裂的声响，听到骨头断裂的咔嚓声。他想尖叫，但惊骇太过，嗓子里没能发出声音。想往后退，腿上软绵绵的，刚一动就摔了。好死不死，这树恰长在斜坡边沿，他就那样握着半条扯下的人腿，像个沉重的石轱辘，从坡上一路翻滚了下去。这一下完全出乎意料，孟劲松头皮一紧，下意识拔枪在手。孟千姿的反应也快，迅速与他后背相贴，右手一甩，手中的秸秆甩出一米多长，在身前画了个防御的圆弧，同时屏住呼吸。绵密的细雨下，漫山都是叶片刮擦的窸窣声，反而显得更加安静。悬着的尸体因着刚刚的大力抓拽，晃动得更厉害了。挂绳的枝干不堪重负，发出让人极不舒服的劈裂声，而坡下隐隐传来心慈的闷哼。没有继发的状况，危机暂时解除。孟千姿示意孟劲松戒备，然后几步奔到坡边，手电往下急扫，很快就罩住了心慈。这是一个长长的土坡，坡上没什么植被，大雨冲刷之后本就泥水淋漓，底下还积了半人身的稀烂泥塘子。心慈整个人扑跌进去，全身上下裹满泥浆，跟个泥人似的，正狼狈不堪地往岸沿上爬，边爬边吐着嘴里的湿泥。孟千姿觉得好笑，但也知道不该笑，他向下头喊话： 没事吧？ 心慈真是要气疯了，这个晚上诸事不顺，什么倒霉状况都奔着他来，那在孟千姿面前又不能抱怨什么，只能强忍住怒气往上回话： 没事儿。 看来确实没什么事儿，下头那么泥泞，孟千姿也不准备下去接应他。 那你自己上来吧，小心点。 说完退后两步，手电高扬照向那具尸体。 这事儿不太对劲儿啊，景区开发时出于安全考虑，在核心区域和可能危险的区域之间会设置很大的一段缓冲过渡地带，有些岔路口还拿红漆涂着危险禁止通行字样，并不意味着迈过那道标语就马上危险了。既然能从景区一路走过来，这就不算深山老林，一般来说应该也是被实地考察勘验过的。工作人员就没发现这么显眼的尸体吗？退一步说，就算真没发现，从这尸体的穿着打扮来看，年代至少也在晚清或者民国， 距今百十年是有的，这么多年风霜雪卧，吊绳居然没朽烂，衣服还穿得这么糊了，尸体也没被鸟兽什么的糟蹋。 千姿，帮我打着点光，我上去看看。 孟劲松也是差不多的想法，想近距离观察，粗暴点的做法是开枪打断挂绳，让尸体落地，但那样既破坏尸体又破坏痕迹。这具尸体既然挂得古怪，树上树下乃至悬尸的那根枝干都应该仔细查看。孟劲松脱掉雨衣，把手电插进腰间，双手在树干上抹了抹，身子一窜爬了上去。既是穿林过岭的山鬼，那自然个个都是爬树的好手，但现在不是比谁快，而是要往细微处寻找痕迹，反而得放慢速度。孟劲松沉住气息，留心观察，很快就发现树身有几块地方的树皮脱落，看断口不像是自然剥落，倒像是有人往上爬时踏脚踩落的，还发现了几处刀子的插痕，痕口还很新鲜，不排除以匕首借力攀爬的可能性。 所以这尸体真是新挂的。 孟千姿的手电光如同舞台上的追光灯，一直铆定孟劲松的身子，直到他在比悬绳高半个身位处停下，骑住最粗的一根树丫，坡下心思终于手脚并用地爬了上来，一瘸一拐地向着孟千姿过来。孟千姿的注意力全在树上，也不去管他，只是问孟劲松， 怎么样，是不是不太对？ 三两句说不清楚，孟千姿的站位手电光又打不到尸体的脸。孟劲松打开自己的手电照过去，定睛看时心头一寒，额上的大筋都跳了两下。要真是狰狞的死人脸也就算了，反正上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万万没想到这脸是假的，绝对是假的，是一张硅胶仿真人皮做成脸的凹凸起伏形状，所以昏暗时看过去跟人脸无异，眉毛嘴唇都是画上去的，画工很精细，嘴巴略歪向一边，血红色的一圈向右挑着，像诡异的笑。孟劲松之所以这么快判定这脸是假的，是因为这张脸的鬓角边，面皮和头发的结合处支棱出了几根湿漉漉的稻草来。 这稻草难道是…… 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想，孟劲松也顾不上许多了，伸手就过去抓。那假脸粘得并不牢靠，嗤啦一声就下来了，露出里头塞得严实的一团稻草。这是个假人。孟劲松觉得好笑，先前的紧张尽数退去，这才发觉额上后背都凉飕飕的，不知什么时候挂满了冷汗。他把手电往就近的树丫处随意一插，抬手抹了把额头。树下孟千姿似乎也看出事情有了转折。湘西这个地方尤其是山区，至今还流传着一些诡异的民情风俗，这挂稻草假尸也许就是其中一种。孟劲松低下头说， 怎么说？ 假的，可能是为了辟邪或者送晦气，随便把仿制的尸体挂在路边的树上。 事实上，说出假的那两个字之后，孟劲松就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，后头的话完全不经大脑，像是喉舌记忆机械涌出，而脑子里一节一节仿佛有什么东西连环爆开，因为低头的时候目光自然而然被下方的两处亮给分了过去。一处就是孟千姿，他打着手电仰头向上，身后站着裹着雨衣头身挂满泥浆的新慈。另一处非常巧，来自他光源斜向下随意插搁的那把手电，光柱的尽头恰打在坡底的泥塘子边，照出一个软塌塌趴着的人的上半身。趴着的人自然是看不清面目的， 但只看那衣着发型，孟劲松就知道那个人是新慈。那么现在站在孟千姿身后的那个人是谁？电光石火间，孟劲松反应过来，迅速改口喝了句： 胡妹子上腰了。 话音刚落，孟千姿面色一冷，身子往右前方斜扑，与此同时回首扬腕，秸秆甩出近两米长，带着飒飒风响，如同刚劲的软鞭，向着身后那人直抽过去。解放前，国内许多老行当，尤其是干没本钱买卖的，都有属于自己的行话切口，又叫唇点。譬如扯呼指逃跑，摘瓢指割脑袋，土条子是蛇，而海条子叫龙。狐妹子上腰就是属于山鬼的唇点。民间传说中，深山老林里常出狐妹子，也就是狐狸精，吃人害人，最是凶险。而上腰指的是在你背后，因为蹬腿爬腰自然要从背后上，有个吃人害人的凶险玩意儿在你背后，什么意思？不言而喻了。孟千姿是做王座的，与山鬼唇点滚瓜烂熟，自然是一听就懂。身后来人他是知道的，但一直以为是新词。既然不是，这三更半夜的悄无声息欺近身侧，想来也不是要跟他打招呼，所以一出手就是狠招。唇点还有个好处，如果大叫小心背后，提醒了孟千姿的同时，也等于是提醒那个人已经暴露，给了他防备的时间。但你吼一句风马牛不相及的狐妹子上腰，那人莫名其妙一个分神，对战之时必然失掉先机。果然那人猝不及防，闪避的慢了点，被细刃杆头带到了颈侧，痛得闷哼一声。但他临场反应很快，脑子也很灵，知道一寸长一寸强，自己如果一直被秸秆拦在外围，就只有防御和挨抽的份儿了，必须近身才能攻击。当下林地一个滚翻，避开秸秆，向着孟千姿欺身过去。秸秆可以随心甩长，但没法随意缩短，对手一近身，这玩意儿就累赘了。孟千姿心随念转，马上丢掉秸秆，改换拳脚，只错身功夫和那人已经过了两三招。孟劲松急得太阳穴突突直跳，他持枪在手，本想占着居高临下的优势把那人给撂倒，但没想到下头这么快就已经近身搏打了。他枪法一般，怕混战中开枪伤到孟千姿，迅速抱树滑下，准备上去助拳。孟千姿余光瞥到，厉声喝了句： 我能应付，去找新慈。 孟劲松犹豫了一下，但还是听了他的，转向急冲下坡。临场激斗很忌讳一心二用，孟千姿只知几秒分心，那人拳风已袭向他面门，他侧身欲躲，哪知这全是虚招，中途突然变招，改为下抓，向着他腰间悬挂的玻璃罐扯落。孟千姿心里一跳， 这人是为慎珠来的， 这个时候怎么拆招似乎都不合适。孟千姿心念一转，整个人不退反进，身子迎着那人直贴过去，双臂前探，像是要投怀送抱，径直搂他脖颈。那人从未见过这种打法，动作微微一滞，但也猜到被孟千姿搂住绝没什么好事，立马错步后撤。孟千姿的双手只能探到他的肩，这样一来正中下怀。孟千姿当即改探为摁，借力纵身，同时一脚踩在他胯骨上，如同登梯子上房，身子蹿高，瞬间越过那人肩膀。那人知道不妙，抬手想抓他下来，孟千姿早有防备，跟体操运动员耍鞍马似的，以他肩膀为支撑，半空中一个旋身翻转，两手死死抓住他的肩颈大穴，同时右膝狠撞他背部命门附近。 下去 这一招巧劲和狠劲齐打，又按脉认穴，别说人了，怕是连熊都扛不过。那人一声痛哼，直往前栽倒，落地时还试图翻身起来。孟千姿哪给他这机会，他刚一翻身还未及坐起，孟千姿已经砸僵下来。 单腿支在他身侧，另一边膝盖重抵住他胸口，几乎把他抵得一口气没上来，又伸手抓住他的头发，把他的头直摁进泥水里。 你是什么人？ 说话间只觉得那人身子一松，似乎是落败认输，卸去力道不再抵抗。打斗中电筒早不知落哪儿去了，虽然瞧不清面目，但借着远近微光还是能依稀看到那人笑了一下。这笑让孟千姿心生异样，觉得事情要糟。果然那人身侧的手突然抬起，手里抓了个黑漆漆的物事，直对着孟千姿的面门。孟千姿直觉是枪，下意识偏头想躲，就听嗤的一声，大鹏乳白色的刺鼻喷雾刹那间罩住他半边脸，喷头处喷出最强劲的那道，恰恰带中了他的左眼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